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42集，鄙人勿排。作为骨灰级别的粉丝，陆兆颖怎么会不认识杨飞呢？就算杨飞戴了个口罩，正脸没露，他都能认出他来。更别说杨飞他摘了口罩。陆兆颖这反应把程木吓了一跳，不过也后知后觉地发现面前这个男生是杨飞，也惊讶地看了一眼杨飞，然后又看了一眼秦冉的方向。秦冉正在屋内把玩着程俊给他的钢笔，他坐在椅子上，后脑勺搁在椅背上，听到声音他微微偏了头，一眼就看到了站在陆兆颖面前的杨飞，他没有什么表情的回头说，不认识，声音听起来无波无澜的。杨飞不由自主地摸了摸鼻子，又咳了一声。 秦冉同学，我是来找你谈事情的。 杨晨，你先坐。 陆兆颖用三分钟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然后殷勤地把自己整治的板凳拖出来给杨飞坐。 啊，你是来找秦小冉的？哎，他人就是这样，特别酷。你找秦小冉干嘛？你们俩认识？ 陆兆颖之前就在怀疑秦冉是怎么拿到那一张见面会的门票的，如今见到杨飞本人，他才隐隐反应过来，这两人认识，那秦冉手中的票就是他给的。陆兆颖有些震惊地看向秦冉那边。 就…… 杨飞没有坐，他摘下了卫衣的帽子，口罩被他勾在小拇指，又礼貌地开口道， 我想找他打游戏。 找他打游戏？杨神，你为什么要找他打游戏啊？哎，你们队不是有一个孟欣然也在这个学校？秦小冉手速不够的。 陆少现在就是一个陀螺，完全跟着杨飞后面转。陆兆颖跟秦冉玩过游戏，知道秦冉意识操作走位不错，唯一的缺陷就是他的手速太慢，现在连宗师级都没有达到。不知道是被陆兆颖的哪句话给震惊了，杨飞顿了好一会儿才抬了头。 你叫我名字就行。 能叫秦冉名字的人叫他杨神，杨飞胆战心惊。程俊的手撑在桌子上，没有什么表情的看了杨飞一眼，语气淡漠道， 那是你朋友，去问问他干嘛吧。 秦冉空着的一只手掏了掏耳朵，三分钟后面无表情的跟杨飞出了校医室。 那孟欣然当时是一警明召的。 院子里杨飞低了低头， 他说能看到你的一点风采，谁知道他那么能闹事。 嗯，秦冉低着头漫不经心地看着脚底下的草，敷衍地嗯了一声。杨飞也算了解他，没有再多说，反而是问起了另一句， 易静明很想见你。 不了。秦冉有点走神，没有在意他说了什么。没事的话，我回去吃饭了。十分干脆地进了校医室，还关上了大门。杨飞站在原地，给自己戴上了口罩，又拉了卫衣的帽子，才转身离开院子。秦冉回到校医室，把程俊让他给下飞的钢笔放在桌子上，看着还僵硬在屋子中间的陆兆颖，清了清嗓子，开口道，吃饭了。陆兆颖已经化成了一座雕像，听到声音他僵硬地转了转头。 吃饭？现在是吃饭的时候吗？ 他疯了。程木拿了几个空碗过来摆在桌子上，看到秦冉随手放在桌子上的钢笔，认出来这是他今天拿到手的。程木僵硬着一张脸问道， 秦小姐，你两支笔换着用吗？ 不是。 秦冉反应过来，他慢吞吞地拿起了筷子，含糊开口：你们家俊爷送我同学的。想了想，秦冉又补充道：手感还可以，就是容易刮花。闻言程木愣在了原地。晚自习，秦冉继续回班级，班级里都聚集在一起讨论孟欣冉的事，不时的就发出一阵哄笑声，这其中以乔生为首。不管是孟欣然还是一班人，都跟九班积了怨，平日里两个班里的人见到都眼带火星，尤其这两天，一班人鼻孔朝天，牛气得不行，孟欣然的目光都不带斜视的，谁又知道打脸来得这样快。 你看到乔生发在咱们学校论坛上那个帖子没有？ 后排一排男生聚集在一起聊论坛上的帖子，闷笑着出声： 直接把孟家买水军买营销号的记录放出来了，狠还是我们乔大少爷狠。 秦冉就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开始拿笔慢吞吞地练字。夏飞跟林思然结伴从后门进来，秦冉一手拿着笔，一手支着下巴，然后抬了抬眼眸，用笔敲了敲桌子，示意夏飞过来。 冉姐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 夏飞坐在秦冉前桌的位子上，秦冉抬手把放在一边的钢笔扔给夏飞。嗯，给你。夏飞下意识地接好，看清手中的是什么，他顿时感觉到手里的东西有千斤重。 冉姐，你给了我什么东西？ 就上回的笔啊。秦冉有些懒洋洋地靠着墙，重新拿起自己的笔，慢吞吞地再次练字。给我笔的人看你喜欢，也给你买了一支。若是不知道这支笔的价格还好，知道后，夏飞觉得手中的这支笔真的有千斤重。 冉姐，您快点拿回去，我手不敢动，完全不敢动。 夏飞怕他一动笔就掉下来了，十个他也赔不起啊。秦冉扬了扬眉，怎么说？ 这笔30万呢？ 哦，秦冉顿了顿，眼眸稍稍的眯起。不是，这笔是高仿的，500块钱。你要介意，你转给我500吧。高仿？夏飞惊讶于高仿的仿真程度，他也松了一口气。500块对于一支钢笔来说还是有点贵，但却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。他十分痛快地给秦冉转了500块钱，秦冉又给程俊转了500块钱。九班的人还在疯狂地讨论着，忽然间后门被人砰的一声踹开，九班安静了一瞬，目光全都聚集到后门。孟欣然脸色很差地站在后门，没有看九班的其他人，直接看向坐在后排的乔生，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的高冷。 乔生，论坛的帖子是你发的？ 还有几个一班的男生跟在他的身后兴师动众的。乔生完全不怕，他坐在自己的桌子上笑得漫不经心的。 没错，怎么打架？ 打架自然是不敢跟九班打的，谁不知道九班大佬跟魏子航认识呢？ 删了。 孟欣然面无表情的脸上有些冷冷的讽意，目光转到还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若无其事练字的秦冉。谁都知道乔生是因为秦冉的事维护他，可偏偏当事人风轻云淡的，似乎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，乔生打死不删，谁都没有办法。 九州游竞技场你们敢不敢来 PK 3场定胜负，输了删帖子并道歉，我们输了叫你们爸爸。 一班班长看了一眼九班的人，九班男生没有理会一班班长，他们又不是傻了，跟职业选手去竞技场 PK 不敢了吧？那你们叫我们爸爸。 一班人站在九班门外疯狂嘲笑，他们肯定是不敢跟九班打架的，只能用其他办法。 九班男生都知道一班这是激将法，一个个忍着没有应声，他们却没有想到会败给自己班的女生。有时候少年人的热血跟一种团魂的东西就很莫名其妙，女生们平日里嫌弃这些直男，这个时候却同仇敌忾，一拍桌子，气势汹汹地开口道： 谁说不敢了？乔生、徐少，你们给我上！ 九班男生愣住了， 既然你们同意了，我去拿电脑过来。 一班人也懵逼了，然后怕九班人反悔一样，立马折回寝室拿电脑。九班女生们看男生的表情不对，就问他们怎么了。男生们面无表情地看着班上的小祖宗们，十分心累地开口道： 你们知道孟欣然是谁吗？ OST 之前的替补，手速500+。最重要的是，作为内部成员，他的账号是 OST 的职业账号，账号里肯定是有一张神牌的，更别说他的天牌肯定是数不胜数。我们就只有徐少有两张天牌，乔生一张天牌，其他人都是人牌。孟欣然手里那张神牌要是女娲，就玩完了，怎么跟他们打？ 九州游从上往下分为神牌、天牌、人牌、地牌，游戏初始赠送5个地牌，系统任务或者副本汇报人牌。至于天牌，那要顶级副本的碎片才能合成，一群学生党哪有时间合成碎片呢？跟职业队的职业账号比人物牌，疯了吧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